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另外要跟你分享的是，你有几部手机？你还有几部手机在用？对吧？我现在就有两部手机，有一部手机就已经闲置不用了，因为太老款了，拿出来都很难看的。那有一个最新的，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一个数据哈。我们全国有10亿的旧手机现在是闲置着，而且没有回收，等于说回收率还不到2%。那很多人宁愿留着自己的废弃的手机在家里，也不愿意把它回收处理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，哇，我要是把我废旧的手机拿到回收站，他们会不会让我的信息泄露呢？虽然我不是明星，但是我有一颗明星的心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数据是说我们整个手机回收率只不到2%，远远低于那些西方的国家，所以呢，我们国家的民众依然要培养这个回收意识。回收意识，一位捡垃圾的大爷说，我很有回收意识的，为了让我捡回那些报纸在被回收的时候可以卖个好价钱，我都会很有意识的让报纸多淋淋雨呀、啊、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你有回收意识吗？我经常听到一些报纸啊或者是电视里会跟我说，哎，我们要有回收意识，然后出门看到那个垃圾桶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时候，我都想笑。 看着世界，别让它再流浪，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，却深深撼动我。一起走着，泪是什么？心是满足的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。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Love's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若失去过更珍惜拥有，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Love's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我很快乐，你会了解我，我不会再哭泣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秘密。 否，我失去过，更珍惜拥有。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小孩买玩具回来，就忘了一切的不坏，你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，不像我喜欢在犹豫地带。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我，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，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再为你牵挂。喜欢你笑的时候，你脸上的图案，好想要你望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，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的？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，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，还有什么说难关。

助你路上闲聊闲扯。接下来呢，要跟你分享的是两个关于，一个是电动汽车，还有个电动车的消息哈。首先来说说大的电动汽车吧。其实从去年12月、11月份哈，就一直有官方的文件是说，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不再对于这个电动汽车这一类政府进行补贴了，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，没有原来那么便宜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去年12月份整个月该买电动汽车的人就赶紧把这个车买了。所以整个去年12月份电动汽车的，这是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哈，是销量是最高的。去年12月创下了月销售量10万辆的这个记录哈，但是今年1月份一个猛跌呀，今年1月份的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只有5682辆，去年12月份是10万多辆，今年只有5000多辆了啊，一月份。那同比也是下降了74.4%，这也是2014年以来整个这几年最低的月销售量。当然原因呢，这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个中汽协的秘书长助理叫徐海东，这个专家说，新能源汽车销量暴跌，这整个一月份原因很简单，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调整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幅度。其实你说买电动汽车，如果买电动汽车没有补贴不便宜的话，它哪有竞争力呀、啊、是不是啊，它什么几乎什么配套的设施都没有建好。我们小区有人买了电动汽车，你知道吗，从很高的几十层的楼拉一个插电板下来插电充电，我觉得都能下雨天都能把自己给电着了，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买电动汽车相当于什么哈，就相当于你去火锅店点了份火锅，然后服务员过来跟你说，火锅上了，服务员跟你说，这位客人，我们只提供火锅不提供调料。然后你心里想，好吧好吧，反正便宜，那我就干吃火锅就得了，就不蘸料了，就吃火锅涮火锅吧。然后你低头一看，发现上的是北方的清水火锅，没料怎么吃。 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放，永不再出航。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，害怕这十年却无法伪装。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，等待你给我不变的欢望。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苦水难受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 在你的身旁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像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放，永不再出航。 生活因我而美，3月4至12日，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，来电享家具3%现金补贴，建材海量特价，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。地址：天子庄园对面，热线电话0316715-3305，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第二，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全球有那么多的地儿哈，那么多的国家，那么多的地区，哪个地儿是最适合投资房产的？我们这是一档非常有品质的经济类节目啊，这是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仲良联行的数据，说去年第四季度，我们上海打败了东京，成为亚太地区房地产投资的首选目的地。那这个数据上是说呢，上海的这个房地产的强劲表现哈，也是受到了全球这个投资商的推动，包括去年10月份，亚腾资产管理以29亿1000万美元投资上海的世纪汇广场综合体，这也是去年亚太地区最大的一个单项资产的产权交易。在零售领域当中呢，当然也是上海也是很厉害的，像去年上海是全球第五大房地产投资目的地，排在纽约、伦敦、洛杉矶和巴黎之后。但是到了去年第四季度，我们上海就打败了东京，哇，成了第一了，成为亚太地区最厉害的房地产投资首选的目的地。所以你说，你看上海的房价是吧，还有增长的空间呢，是吧，还涨呢。所以说到这个中东西涨价啊，值钱啊，真的是要赞美一下市场经济，是吧，太牛了。这个想当年30多年以前，1978年是吧，11届三中全会，你看我历史学得多好，到现在我们大家都赶上了改革开放，是吧，都有钱了，买房了，是吧。虽然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，原来人家帝国主义也有次贷危机。所以在次贷危机之前，我们都是好时候。 我带着7分醉，3分清醒，鞍山你家门口，感觉冷飕飕，回忆它坐飞机又而飞出，让我脚心头痛，一颗心悬空，分手的五种原因，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，不用 rehearsal。我需要一桶冰块，一条毛巾，好在清醒之后无从上加重。爱你像个叫人向东向西向 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 Goodbye 啦，我的温柔。要你断酒醉的探戈，要寂寞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探戈，不白啦，我懂理由。要你断酒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不白啦，我的温柔。 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。你现在的手机用的是三 G 还是四 G 还是二 G？ 应该没有了吧？我还是用着三 G 哈，但我摸着良心说，我觉得三 G 就已经网速够快了，流量都 hold 不住了。但是五 G 就要来了啊，各位！目前呢，我们正在研究和测试五 G 的技术，计划三年之后，也是三年之后哈、啊，到了2020年实现五 G 商业化。而且就目前的数据来说，已经有很多人在用四 G 了。截止到去年年底，2016年的年底，我们国家有四 G 的人户已经达用户哈、啊，已经达到了7亿7000万人。而且比前一年2015年是翻倍的这个数据。那工程部的发言人也是总工程师哈，他叫张峰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去年年底我们有超过58%的移动电话用户都是4G 的用户，而且计划到2018年新增200万个4G 的基站，主要供一些底下的像乡镇使用。那目前呢，他就说相较于4G 5G 啊，相较于 4G 哈，未来2020年的 5G 速度当然是更快，而且是更可靠更稳的，而且可能会实现让它来支持我们未来的虚拟的技术啊，或者是超高清视频的传输啊，自动导航仪啊，智能制造方面的需求。所以很简单，等到了 5G 的时候，我们手机流量上网速度就更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是 5G。 但你知道 5G 真实的意思就是什么吗？ 5G 真实的意思就是，到了月尾你看到流量费的时候，你会惊呼五声 Jesus。 5G。OK，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儿，也是和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。林留言说，我还是二 G 的，你应该不需要交多少流量费吧，保持二 G， 这是我的建议。 Jasper 留言说，我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儿，霸王硬上弓算吗？对方没有告你吗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为什么言不由衷，还是没感觉，爱太空不能负重，情越多在背后，太放纵你的需求，世界都幻灭后，勇敢刻的喉咙诉说，背叛是你最自私的抱歉。我们说好就算了，淹没胸口的泪水都不甜，姐姐我已经拒绝微微往事的特权，未来才会更美，爱过就算了，一个失去的坚决，我会认真的想念你。 心中的泪水都不甜。其实我已经拒绝回味往事的甜缺，未来才会更美。说好就算了，一个失去的坚决，我会认真的想念。 敞开

活因我而美。3月4日至12日，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，来店享家具3%现金补贴，建材海量特价，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。地址：天子庄园对面，热线电话0316715-3305，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就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解读留言说，我18岁的时候下井救人，人没救上来，自己晕进去了，算吗？这绝对是最大胆的事情啊，这自己都保护不了还去救别人，我们可以当个朋友吗？太有奉献精神了。小冉留言说，我做过的最大胆的事情就是结婚。你跟你老婆比一下谁更大胆呗。我更大胆。 你理想有一朵云的形状，我礼貌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愿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宝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，速公路上，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，你珍藏不住的惊叹，我们本来很不像，心却在爱情相撞，心被深爱的魔法一

不是，你应该多买点，像核桃啊这一类对脑袋好的东西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我不知不觉我徘徊在秋季，秋风悄悄的呼唤，听来竟是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怎么办，跟着飘进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我已找不到怎么摆脱纠缠，都找不到方向，遗忘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心付出我留下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，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深深的浅谈，回忆走不淡，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幸福触摸留下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长长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在我身旁， 算。